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基督徒还是很骄傲的，这个骄傲有很多不同的现象，我现在要提出一个。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我们会认为我们比非基督徒好，我们是人比较好，我们道德方面我们比他们道德，我们也过得比较虔诚的生活，我们就是人比较好。那么这样比较已经是有问题，但是另外呢，我们的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若按照外面的表现来说，我们不一定总是比非基督徒好。很多摩门教徒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以色列教徒他们也不错，还有佛教徒，比如说那些慈济机构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都不错，他们会帮助其他的人，会帮助社会，他们的生活都过得蛮好，也常常表现得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好。当我们看到那些非基督徒的虔诚生活可能比我们还要好的生活，这应该让我们好好省察自己，好好在上帝面前认罪。我们应该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地爱人如己，好好地过基督徒虔诚的生活。所以按照外面的表现来说，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比非基督徒好，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可以给一个比较离谱的例子，有些基督徒看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像是这样子，他们人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梯子上，在这个梯子上呢，他们在往上爬，上帝在上面，世界在下面，那么只有基督徒在这个梯子上，非基督徒没有在上面。那么有这种想法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如果过够虔诚的生活，他们就能够继续往上，最后他们也可以通到天堂去，在上帝那里。他们说我们要继续努力地往上，继续努力。真的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甚至也有一首诗歌好像就是表达这个理解。那首诗歌的原文英文说 We are climbing Jacob's ladder， 有没有听过？我们正在爬在雅各的梯子上， Every round goes higher, higher， 每一轮更高更高。那么按照时间，我们是越来越靠近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确越来越近天堂。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他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我想他们在注重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自己的追求，并且他们认为他们的努力最后会让他们进天堂。那么这个 Jacob's ladder， 雅各的梯子，是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圣经的一个记载，在创世纪第28章，当雅各在逃命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睡觉，他就做了一个梦。圣经说在梦里面雅各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么雅各所梦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靠我们的努力一直往上，一直到天堂上帝那里去？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章43到51节，这段经文反而给我们这个梦的正确解释。我先复习一下雅各的梦是什么，然后就念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小部分。在雅各的梦里面，这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现在约翰福音1章51节，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我再念一次，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这梯子是什么呢？就是人子。这人子也就是指着耶稣自己。耶稣自己是我们罪人的梯子，耶稣自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是我们借着我们的善行或虔诚的生活再爬上一个梯子到上帝那里去，反而是上帝在上面，他从上面就给我们开了天，然后他从天上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下来到地上，到了我们世上的罪人这里。耶稣甚至也为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被挂在天与地的中间，就是一个通天的梯子。今天上帝又开了天，赐下他的话，也赐下耶稣的义袍在洗礼里面给我们。借着他的道，上帝使我们相信耶稣，使我们与他有连接。我们现在因着耶稣的缘故，就已经跟天堂的永生有连接，我们永远的生命已经开始了。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努力往上，反而是上帝凭着他的怜悯往下拯救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提到天堂去，因为我们上天堂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因为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可夸的地方。保罗是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这些因着上帝的怜悯蒙赦免的罪人，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在那梯子上面，然后就看不起下面的非基督徒，因为我们比他们好。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连我们相信耶稣的信心，这也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今天的经文也表达这个事实。我现在要把我们的整段经文再念一遍。当我这次读的时候，请注意是谁在寻找、找到、拣选谁？是人找到耶稣，用他们的意志来抓住他、接受他呢？或是耶稣找到人，吸引人抓住他们？好，约翰福音第一章。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段经文的主角一定是耶稣。在这段，这主角耶稣在增加他的门徒。他增加的第一位是腓力，是很有意思的。和本中文圣经说耶稣遇见腓力，但是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大部分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 Jesus found Philip， 耶稣找到腓力。那原文希腊文的字 horisco 就是可以翻译成看见，也可以翻译成找到。我自己觉得找到是更好的翻译。反正无论你是怎样翻译的，很清楚是耶稣主动拣选这位腓力，耶稣就是要腓力当他的门徒，因此耶稣就叫他来跟随他。耶稣第二位新增加的门徒是拿单业，那的确是腓力去寻找 去找拿单业，叫他来看耶稣。但是耶稣告诉拿单业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是耶稣拣选找到抓住拿单业。在这整段经文很清楚，耶稣是主角，耶稣在掌管一切，包括拣选、寻找、抓住这两位新的门徒。耶稣最后所讲的是个很适合的总结，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耶稣是通天的梯子，他从天上下来，为了拯救、寻找、找到我们罪人。借着他，也只有借着他，我们能到天上的父上帝那里去。我们常常看不起其他的人，无论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我们骄傲的罪人就是认为我们比其他的人好，这个骄傲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罪，这个罪也就应该强迫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模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是彻底的罪人，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是罪人。我们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方面做得比非基督徒好，按照外面的表现来说，有的时候非基督徒还比我们更好，但是非基督徒无论多么好，甚至一直比我们基督徒好，他们还是不够好，他们还是不够好。没有人是够好，凭他的表现、他道德的生活、他虔诚的生活，没有人够好，能够凭这些在上帝的面前站得住。哎，不对，是有一个人够好，对，有一个够好，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这些彻底的罪人，他就处罚这唯一的义人耶稣基督，给他钉在十字架上，受我们应该受的刑罚。这是奇怪的爱，奇异的恩典。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是罪人，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他为了赦免拯救我们所有的人，就开了天，把他的爱子赐下来。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上帝开了天，赐下天使向牧羊人报这个福音，说你们的救主诞生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说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耶稣受死的时候，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被挂在天与地的中间，耶稣当作天与地之间的梯子。当耶稣复活后升天的时候，天又开了，接受耶稣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但是今天，对，今天上帝又开了天，借着他的话语，他今天再一次地下来，降下来到我们罪人这边，他的话语也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骄傲的罪，赦免我们看不起其他的人的罪，赦免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表现往上的罪。为什么这赦免会来呢？是因为耶稣当作我们把天与地连接的梯子，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也就是与这个连接耶稣连接的，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 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劣质的表现，乃是因为耶稣自己100%完美的义。上帝算他的义为我们自己的义。借着这同样一位我们的梯子耶稣，天上的父亲将来也会给我们提上去，提到天堂，天上去了，永远与他同在。感谢上帝奇异的恩典，丰富子圣灵的名，阿门。